你还我。 对了， 你拿来。 我穿上行吗？ 干啥呀？ 你讲。 讲啥呀？ 你就讲。 嗯。 这蛇钻水里去了，不一会儿我穿个马甲就上来了。来。那不也乐了。 你乐你这大哥呀。嗯，你这不挺懂幽默呢吗？怎么你儿子总说你闷闷不乐呢？ 说实话，大妹子， 嗯， 原来呀，我在农村， 嗯， 我在农村那老头老太太呀，那哥们弟兄多呀， 嗯， 那我是焦点呐， 嗯， 后来呢，儿子为了孝顺我， 嗯， 他在城里挣点钱， 嗯， 就把我接城里来了，这一进城这全变了。也没人说话了，也没人唠嗑 了。大哥，你这情况我是太理解了。我把老年人分析的那是相当深刻呀。 啊， 嗯，我给老年人大致分为三个类型。 你说说。 感情失落型、内分泌失调型、老年痴呆型。 那我属于哪种型的呢？ 这三种你都不属于，你是属于屋里憋屈型的。 太对了 啊。 屋里太憋屈了，一到城里一来谁都不认识。 你说你没事你出去走走下下棋扭扭秧歌。 别提了， 嗯， 有一天把我憋实在没招了，我就上大街溜一溜， 嗯， 不大会儿看着广场上有一伙大秧歌， 嗯， 这把我眼馋的， 扭的 我稀里糊涂就跟他下场了， 嗯， 刚扭两步过来仨老头要揍我。 为啥呢？ 说我跟人那老太太飞眼了。 你说你也不认识人家老太太，你跟人飞啥眼啊？ 不可能，扭大秧歌那上来劲儿，那我就做俩动作，我就噔噔噔，立立楞噔，立立楞噔噔，这算飞眼吗？ 这还不算飞眼，你眼睛再大点，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。 是 吧？你呀，啊，你指定是瞅着人老太太长得漂亮了，是吧？ 拉倒吧，她漂亮，我挨顿揍还值，长得漂亮， 嗯， 那老太太长得比你还难看呢。啊，不是，我说他没有你难看，你呀比他难看呢。这是，嗯，大妹子，我老伤你自尊，你说。 大哥，你别说了。 嗯。 你到底是啥类型？我是百分之百看清楚。 啥类型？ 你绝对是属于那种没事找抽型的。 大妹子，说心里话。 嗯。 活到60来岁了，我这一进城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，突然自己变哑巴了，不知道咋玩了。 你就拉倒吧，你就搁下整个网上网呗。 我多年不打鱼了，还哪有网了呀？扔多年了。 我说的是电脑上网。 电网啊。 哦， 电脑上网。 电脑网啊。 啥网啊？ 引特网啊。 哈哈哈，我明白了，你说的是高科技， 嗯， 因特网可以网上聊天， 嗯， 行， 嗯， 但是那电脑钱贵呀。 你这消费观念不行，你看我，浑身上下都名牌， 啊， 我这鞋阿迪达的，裤子普希金的，衣裳克林顿的，皮带叶利钦的。 对， 我的身。 大妹子， 名牌， 我太羡慕你。 有钱， 有钱， 牛，嗯， 我太羡慕你。 是啊， 今天咱俩没白接触吧？ 咱的， 明天你就带着我吧。 干啥呀？ 我跟你走，我天天跟你出去打工。 你不行， 我不挣钱，我就闹一乐行不？你是老板，我就是干你那活那人。 嗯， 你这样，我背个包。 哎呀，你哪行啊？ 你看吧，指定行，不就拿这杯子吗？现在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你看我行不行？ 哦，你干啥呀？这是叮咚，谁呀？ 刘德华。哎，就你呀，找人唠嗑啊？ 怎么的？ 你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儿子孝顺，媳妇儿没说，还花钱雇人陪你唠嗑。我看你是没事吃饱撑着的香，赶紧出去呀！我行不？ 你这大哥，你这不是啥道理都懂吗？ 嗯， 你这么好的日子，你咋还总不高兴呢？ 大妹子， 嗯， 我算明白了。 嗯， 老年人呐，到老了得自找有乐， 对， 得出去， 对。 今天我见到你，我怎么说呀？ 怎么的？ 感谢。 谢啥？ 半年了，我没有这么高兴过。